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回目《丫头》。昨天呢，这段故事讲到王文和丫头两个人呀，在杭州边上的好日子还没过多久，丫头的行踪就被老狐狸啊察觉了，抓走了丫头，留下受惊吓的王文一个人在杭州。那么接下来王文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还是请王月波来给您继续播讲吧。 王文吃了点东西，外边给请郎中，一搭脉无非是心神乱点，是受什么惊吓了？给开了两剂安神的药，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把郎中送走了。当夜晚四五个人陪着王文睡，就看王文醒一阵睡一阵，嘴里边嘟嘟囔囔，两手望空乱抓，瞅不冷蹭一下就坐起来，一会儿咣当又死过去了。这一宿折腾的也没睡实，大伙儿一看坏了，咱们大爷撞客了，癔症了，这可怎么办？输药简短，连着看了三天。打这以后王文沉默寡言，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每天是傻吃闷睡，有人把饭做得了过来，掰开牙往里喂，王文就吃两口，吃完了呢，那儿给铺好了床，叠好了被，把他搁在床上，头脚给摁平了，就躺着一会儿，又搀他起来院里走走，形同行尸走肉，简直的这王文是傻了。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大奶奶没了，失踪，大爷现在形同废人，这让咱们手底下人怎么办呢？这请大夫看是不管用，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邪祟了，找人给看看。哎，那年头有专门干这个的，什么跳大神的呀，什么这个扶鸾的，请神的，闹鬼的，请了七八波都不管用，王文还这样，王文自己心里清楚。就这样将就着过了小半个月，这天王文突然间的来，哟，行，今儿叫咱们，大爷您说什么事儿？把家里管事的和柜上掌柜的先生都请来。 是， 不知他要干嘛。一会儿到几个买卖柜上，把掌柜的先生啊，连大管事的，连府里管事的，一共十来位德高望重的都给请来了，都知道这事儿了。这些人进来看， 谁跟王文说话都不理人家，大家伙儿站这么一屋子。大爷您找我们呀？列位都坐下，都坐下，都坐下。有人调摆桌椅，老几位都坐下了。家中遭此大难，我王文身遭不幸，有劳各位这些日子眷顾于我，频频来问。但是这些日子我心里闹得慌，也没顾上。最近我觉得好点了。哦，您的贵体万安，只要您好我们都好。柜上买卖您别操心，把我们找来是不是想问问买卖怎么样，我们都替您盯着，天地良心。平常大奶奶，别提大奶奶干嘛，不，平常那个大爷您对我们都不错，买卖上的事儿您一直没怎么操过心。咱们人办事儿都得对着路，对不对？这个自己的咱们不能办的缺德事儿，绝不能说啊现在府里的乱有事儿我们坑您，还不能啊。不我没那几位多心了，我把几位找来我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情。您说买卖好歹我都不管，从今天几位回家去，欠别人钱的咱给人送去，别人欠咱们柜上的能收回来的收回来，收不回来的也就算了。尤其穷苦之人万不可刁难，买卖能出倒的出倒，能变卖的变卖，都盘出去，我收手不干了。哟，大伙儿一听这别介呀，这些年您这买卖干得正好，现在如日中天，不说日进斗金，咱们哪个买卖都是有进项的买卖，都是稳赚不赔呀，怎么您说不干这别介，日子咱还得过。我不过了，几位顺着我这心气儿来，我不是东家吗？哎，想干我就干，不想干我就不干，几位就按着我的意思的办。是柜上伙计家里边有困难的，完全由柜上支钱，临时找不着事由的，谁盘咱这买卖，争取还保住咱这先生伙计还跟本柜上干，那么把这个买卖都盘出去，大刀切白菜，一半交给我，我把东家本钱领回来，另外一半每个掌柜的大扎柜先生都各自拿一成利，伙计们大伙儿把这几成利都分了，都要厚待我。谢谢各位这些年对我王文大恩大德。这一句话说出来屋子里鸦雀无声，老几位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哥您劝劝掌柜东家，这我这家里不是怎么还，要不这样，东家您三思而后行，再做我甭琢磨了，几位也甭劝我，这些日子我净想这个。那么您把这个买卖都散喽，都不干了，您干嘛去呢？我不瞒几位说，你们要真心相问，大家都是我护心口的梯级人，全是我王文的心腹，这么些年我仰仗各位之力，我就告诉大家一实底，把买卖散了，你们问我干嘛去啊？您干嘛去呢？我找媳妇儿去。他不提大家不敢提呀。是啊，那么您找媳妇儿大奶奶流落何方呢？不知道。那您怎么找呢？大千世界找个人就如同茫茫大海您捞一根针呢，这上哪儿找去？那么您要找着怎么样，找不着怎么样呢？找着那时候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夫妻两口子，生我们就在一块儿过，死我们就埋一块地。如果要是找不着的话嘛，我就接着找，要是实在找不着呢，这个要是实在找不着， 直到我找死为止。 找死找死就是这么来的。 找到我死，白了胡子掉了牙，我也得把我媳妇儿找着。 大伙儿一听，这怎么劝？ 得了， 但您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按您的意思办。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这么多买卖，这么大的家业，不是说卖就能都卖了的。我们给您办着看，然后这些日子您再琢磨琢磨，有回信呢，我们赶紧回来回您，好不好？ 好，有劳各位。 管家代我相送。大管事的把老几位全都送出来， 大伙儿办吧。 那么说良心话，柜上的人啊，大部分都比较厚道，公道账、良心账，就是王文这个买卖能值多少钱，尽量给他往多了卖，没有说自己从中渔利，憋着在这里边多挣点黑钱的，有个别的也不多，大部分把这买卖全都盘出去了。有一两个不好出手的呢，啊，也都托给牙行的人代办，这个钱可就都聚在一块儿。手底下伙计还不少，大家也不明白，甭管盘给谁呢，有的留的本柜，有的就开发了。钱就是按照王文这么说的，掌柜的先生各领一成，伙计们大伙分这几成，剩下大刀切白菜五成利，连本钱一块儿全都给王文拿来。今儿送一波，明送一波，王文手底帮着管了管账，在百万之上，一百万两银子以上，王文是大财主，那在杭州数得出去，把这钱都送来，大部分都是银票。有劳各位，咱们吃顿散伙饭吧，别介了，我们不愿给您添堵。可是东家，咱们把话说头了，几位说吧。不是我们犯财迷，多的您找着太太了，找着你们大奶奶了，您还回杭州来，咱还把这买卖干起来，我们还帮着您，只要我们这老哥几个不死，子民来那一天，我们不管干什么呢，咱还别说了，各位，我心领了，得了，既然大家不愿意吃这顿饭，我也就不强留各位，大伙儿散了吧。一句散了吧，众位掌柜的依依不舍得顺他们家出来，大伙儿商量这事儿也只能就这样。何况王文后代大伙儿给的钱都不少，大伙儿都散了。这个身子底下还有一处宅子，这怎么办呢？院子里头还有三四十个手底下人呢，精简吧，除了留下做饭跟这么三四个主要管事，剩下全都散了，就剩一座空宅子，咱们四五个人。大爷，得了，就剩咱们爷几个了，这回您说咱们哪儿找大奶奶去？你们几位还跟我去啊？您瞧您什么话，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啊，不知道找到哪儿算一站呢，我们哥几个也没地儿去，自从您来了开这买卖，把我们招到家来，这些年对我们，甭说您大奶奶对我们那个好，我们都记着呢，这个帮着您找，跟您一样的心情，多的找着大奶奶多着算，好吧，我承请各位高义，咱们找去啊。哪儿找去？想当初我跟你们大奶奶认识是在北京。哦，北京京城，北京什么地方？这个难以启齿。这王文怎么说？我跟你们大奶奶是窑子碰上的，我们在秦楼楚馆，你们大奶奶是狐狸，这都不能说呀。这个我跟你们大奶奶碰这地儿，北京那地名我还说不上来，我知道怎么走，我认识，但是我呢，那地方吧，反正是挺热闹。完了呢，他那你们见着是怎么恋爱呢？我们也没恋爱，一见钟情，他看我不错，我看他不错，我们就来了。 那在北京待了几天呢？待了半天。那一晚上一早先就弄这儿来了，这没法说呀。我嗨，您甭管了，得了，咱们爷几个走吧。有钱了，多带盘缠，多带银票，那么顺这个杭州可就出发了，留下一个人看宅的，剩下这三位跟着王文顺杭州可就出来了，奔北京。到北京，王文难受，物是人非呀、啊。这个丫头还在不在北京，尚在两说呀、啊。还住的打磨厂，想起来了，当初我到打磨厂，还有一个，啊，我的小书童王生呢。我问丫头，我说这个客房的我这书童王生怎么办？丫头告诉你甭管他，他有他的造化。哎，我们爷俩就住的这个客房。要说王生也比我小不了几岁，现在在家呢，我这书神儿怎么着呢，顾不了了，辨认着当初赵东楼找自己的这个道路，找到当初认识丫头的这间妓馆这个院，啪啪啪一砸门，里边出个老头，您找谁？我找丫头，这话不能说呀、啊。我访个故乡时，谁呀、啊？姓赵，叫赵东楼，是山东青州府的人，在北京做买卖。赵东楼没有，不认识。我们这是民宅，哎，您看我们这儿这个是住家户，您让我进去看看。哎，这什么话？我们这住家户，您进来看干嘛呀？您找这人不在这儿。那么有个丫头是在，丫头没有，我们这儿有六个小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在别家问问，试试，要砸旁边那家，梆梆梆砸开了，跟您打听赵东楼，不认识，丫头没有，王文不愿意再住的妓馆呢，就让手底这仨管家给你们钱。你们到花间柳巷月户当中去打听丫头的名字，可是你让这仨人去，这仨人可就明白了，就是当初他是在青楼这个地方认识的我们大奶奶，我们大奶奶可能是从良的娼妓，但是不能提，只能在各个妓馆里边暗访，没这人，听说都没听说过，什么丫头啊、妮子、赵东楼满不知道。这个王文可做难了，没办法呀，找吧，在北京逗留了很长时间也没找着，咱们不能待在这儿待着，您老在北京这儿待着也找不着，许是没落在北京，那咱哪儿找去？咱们回杭州，顺着沿路繁华的地方、大的镇店，咱们暗暗的访查吧。好，就听听这个大海捞针，没有什么目的。王文这仨管家陪着顺路南下，书要简短，打这儿开始，每半年出来一趟，在外边转悠半年，回杭州住个把月，还出来又半年，天暖和往北走，天冷往南走，南七北六十三省中国地，王文这通好找啊，带着这仨人咬定后槽牙，反正也有的是钱，不找这丫头不算完，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就是五六年的光景没找着。这仨管家坐不住劲了，大爷，咱不能找了，我也知道您跟我们大奶奶好，不成咱们活泛活泛心眼儿，您再安个家吧。 啊， 什么？您再续娶一房，填个房，不成？我跟丫头起过誓，这辈子我不能办对不起她的事。 还甭说她活着呢，还甭说就是暂时丢了，就即便是她真死了，这人已经没有了，我这辈子也再不娶另姓旁人，就丫头一个人了。五六年了，这功夫不短了，这么有钱。媒婆可来了不少，四个一波，一天来12波， 把王家门槛子踏破了。只要一打听好，王文王的员外回杭州了，呼，这媒婆是蜂拥而至。媒婆有外号叫撮合山，甭说俩人，俩山都能给撮合一块儿去。您算多能说呀！大伙儿公推李媒婆，大眼睛就来了。王大爷，我跟您说，你跟我说什么？你说话怎么这味儿？您是不是再活动活动心眼儿，再给您找一个？我不知道原先那大奶奶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大奶奶啊，家里外头一把抓，那是个亮手人儿，又能吃苦又能干。可是听说是这个啊，得了个暴病，大奶奶，哎，这也是人的命。80老翁门前站，3岁的顽童染黄泉，这人呐该着，命中他没有这造化，是不是？可是您这个人物，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您说您这辈子您就光棍一人过，这看着也不下话。家里头呢，这叫财齐人不齐，手底下人呢也没法帮您弄这家，他们都是啊老爷们，不懂这个。咱们姐儿俩说呢，我跟你别往下说，我听你说话。不是，您在这杭州漂亮姑娘可有的是，对不对？有那投缘对劲的，您没见着，您也心里不爱。要不这样，咱们相看相看，有几家，哎呦，我现在手头有这么3家4家，王家、张家、赵家、李家可都不错，那都是黄花大闺女，最大大不过21，最小小不过17去，跟您这岁数，您这贫不贫的？你说你絮絮叨叨，我没有续弦的意思，您等我把话说完了。就即便您真不找我，坐着讨您一杯茶，您还管不起我呢。咱这不拉家常，我不爱听你说话。他是他，要不您不说这书不够钟点，您知道吗？轰出去，轰出去，一个好轰啊，这一天轰出好几十个去。慢慢的，这杭州城甚至于附近所有的这些个州城府县，说得上的大媒婆全都知道了。大财主王文，人家不续弦，说破了嘴，磨破了鞋，人家没这意思。看起来人家真对得住这位死去的大奶奶，对外就得说暴病身亡死了。 纵使王文是一往情深，可面对这些狐仙呢，他也是束手无策。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给您继续演说。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影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广袤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相跟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举过担当，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放出清香， 雨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光辉的梦想千千年生花，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 阳光下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故事《丫头》。 可是手底人一看，这老这样不是事儿啊！得了，大爷，我们再给您出个主意，您看使得使不得啊？说出来我听听，要听着好我就依你。这样不是事儿啊！得了，大爷，我们再给您出个主意，您看使得使不得啊？说出来我听听，要听着好我就依你们。好吧，大爷，有道是落叶归根，您在外边飘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您也该想家回去看看。您老家是山东青州招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应该有我的叔父沈良、家童儿王生。就是啊，索性您也找不着我们大奶奶，杭州这个地方也没有三亲六故，咱们留一个人给您看着这房子，我们陪着您，咱们回家省亲，回家看看成不成啊？哦，回家看看。哎，这个人在外边孤独惯了，你要说不想家那是瞎话。就依你等之意，咱们回趟山东青州。说走就走，找人看着房子，爷儿几个带着盘费钱打道奔青州。这一到青州，王文这个感慨可就更大了，家乡的面貌大变，自己是少小离家，到现在不能说自己没有钱，可是不是衣锦还乡、荣耀故里那劲头。当初自己的叔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自己送出来，让自己进京赶考，我要得中功名，当了官发了财，回来见着叔跟婶儿也交代得下去。到现在我钱是不少，人家一问你怎么发的财呀、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怎么跟叔跟婶儿说呀、啊？闷闷不乐，可就到了自己家门，有顽童在街上玩，来，您什么事？跟你打听打听，此处有个王员外吗？有啊，王员外是我们这儿有钱的人呢。哦，他家里头人口怎么样啊？家里头人口倒不多，挺简单。都有什么人呢？这是王员外，员外夫人，还有那手底仆人、佃户啊，是种地的。哦，有多少人呢？这家里上上下下也得好几十口子。王文一想，我们家没那么些钱呀，自己走的时候家里是妇道小康啊，解决温饱问题啊。是说有钱也不至于这么大财主啊。哦，是是。那么这个员外爷多大岁数啊？二十多了吧？20多就员外爷了吗？啊，是啊。哦，他有老家没有啊？谁能没老家？瞧您说的，老家有啊，死了。据说有个老员外爷，前2年得暴病，那老员外夫人也暴病都死了。哦，自己的叔父沈娘膝下无子，那么继承我王家家业的人是谁呢？ 啪啪啪一砸门，有家奴院工打开门一看，这位您找谁呀？ 我到府上找王员外。 王员外，您怎么称呼？ 你对他去讲，公子王文来见。 是。有家奴院工往里回禀，一听就听里边跟斗把式，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抢不出来。一位员外爷才20多岁，看见王文俩眼可就拧了。莫非是公子您回来呢？难道说小生子我尚在梦中不成吗？哎呀，王生啊王生，你尚在人间，你继承我王家的这一片基业了吗？王生抢上前一撩头，就扑通给王文就跪这了。公子啊，我一见着您，我是一肚子的委屈啊。王生，你不知道，这数载来，公子我也不好受。您没有我难，你没有我难呢，我比您惨呢，不能，你再惨也惨不过我去呀。旁边的守节管事的一听，怎么了，二位员外爷？这比惨干嘛？都这么有钱，不是咱说点好的。二位员外爷，咱起来说话。哎，起来讲话，你跟我说说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不，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些年是怎么过的。王文一听，王生啊王生，你要问公子我这些年怎么过的，真得说是一言难尽呐，我没法跟你说呀。一说我就得掉眼泪，我就想哭啊。那您今儿就哭出来。屏退左右就剩主仆叔侄二人，两个人在屋子里头。王文原原本本的一句不瞒的，都瞒他不能瞒这小生子，这是跟他一块长起来。虽然说是他们家家生孩，叫叔侄，他管他叫小叔，但是这跟自己的兄弟差不了多少。原原本本就把以往的经过告诉了王生。王生听得俩眼都傻了。 看起来您的这个经历比我还厉害啊。您的这个现在这个经过我听明白了。那好，该你说了，你说下半场。你说的一定比我说的好，因为后边的演员比前面的演员都说的精彩。传底嘛，对不对？说吧。王生啪啪啪又把自己一说， 俩一块进京赶考去，睡一宿觉。第二天王文出门了，出门就没回来，等到天晚也没回来，干嘛这逛窑子去了？晚上人丫头留宿啊。第二天一早一睁眼，两个人风顿了，人家丫头那掐诀一念咒，一股妖风给刮走了，打这儿起定居杭州不见面了。这可就主仆失了音信了，一天不选，两天不选，三天可实在坐不住劲了。北京又不熟，托这店伙计掌柜的出去找，找了好几天也没找着，这只能报官了。报到九门提督府，有专管北京刑事案件的衙门顺天府啊，底下有专门管这个的。到这一看，什么进京赶考的丢了，姓什么叫什么。到学部一查，山东青州还真有这么一学生进京赶考，这也是大事儿，人命案失踪了，找吧。找来找去找不着，可是呢，这店里头王生老这住着不成啊。王生还带着盘费钱呢，爷俩出来一共凑了100来两，花了一半了，还有一半呢，垫着花。那跑衙门口也得花钱呢，见哪个官你不递个3两2两的，你进不去呀。这门包厉害，不禁花一个月，这几十两银子花完了。店家就这样，开店的就这样，开的是店，卖的是饭，差一分钱也不行。跟这王生商量，你们家这家蛋找得着找不着？ 我也不知道，咋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山东青州人吗？说不清楚，你这怎么办呢？你这个，你是搬家呀？小孩拉屎挪挪窝啊？您这个老跟我们这儿住着，人吃马喂的，虽然说您一顿也吃不了多少，原先这四个菜一个汤大白面的馒头咱们是不是就算了？那行，我吃什么都行，我在家也吃不上这个。是，打今儿起咱们每天一碗热汤面，一张烙饼，弄一个芥菜头就得了。行，我吃这也行。 这屋子你是不是也换换？那您看我换哪儿去？后边有小房，你凑合对付着住就得了。是您让我在北京待着，能找着我叔就行。好房子也不让住了，搬柴房了。那后边那个也没人收拾，草房子。每天说是热汤面烙饼，哪有啊？都晚上吃完了，店里的客人最后剩盘算盘，哎，弄好了，有点稀汤挂了水，面条是干的是没有啊，反正有俩小虾米皮，哎，你吃这干粮啊，今儿剩的多你就算吃顿饱的，剩的少就是他饿着了，就这样住了半个月，又找王生来，不成，您不能跟我们这儿住了，您最后剩这二两银子压柜，吃烙饼热汤面也都完了，芥菜头也没有了，打今儿起你得出去了，不成，我出去我没找着我们公子呢，那不成，我不管，我们这儿不能招待您这样的人，要不您外边奔奔去，您能有营生也行，我干嘛奔奔，我在你们这儿奔奔不就完了吗？在我们这儿奔奔，我们这儿怎么着，您那完了不得刷家伙洗水劈柴烧火吗？我干点零碎活，然后白天我找，晚上我干活，哦，临时工，哦，这也行，这个也行，您现在这大学生没事放了假什么的啊，我家里也有那个亲戚小孩，到这个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也不少给，一小时给80块钱的，我这坐这儿说书也说一小时啊，要是哪儿给80块钱我也去，不少挣，那个日子不可细算，一天那干10个小时还80呢，一月2400呢，对不对？吃炸酱面没问题了啊，你跟我们这干活行，看你怪可怜的，干吧，就这样对付的，人也知这孩子真可怜又真勤快，给人家打杂儿，在北京愣混了小半年，实在混不下去，没办法，您看我最近干得这么好，您给我俩钱我回家吧，掌柜的真不错，发恻隐之心了，人这孩子把家当丢了，这么点的岁数在北京啊就愣混了这么长时间，掉人都怕掉个儿响，你把我哥的那个处境给我哥的外地找一地儿，连吃饭的营生都没有，我坚持得了半年吗？你看我人就这样，我就这么想，我守家待地父母院，我不说书我也饿不死，我有爹有妈，他们都有退休费，对不对？我说妈，今儿咱吃包饺子，老太太包饺子，我跟我媳妇说今儿咱吃炸酱面，我媳妇给炸酱做面条，这我不说书也没关系，外地人行吗？那天津到北京，他不带着一帮人好好说相声行吗？他不仅自己得吃饱了，这100多号人还得养活着呢。回家吧，真给凑了不少钱，同店的有住的都看着都帮忙伸手，跟斗把是吧？王生算回来了。王生回的家，见着王文的叔跟婶儿，把这事儿一说，呵，可把王文他婶儿给乐坏了，就盼着这个呢，他要死在外头就趁了我的心了，乐极生悲，这人太高兴也不成，王文他婶儿一高兴，不知怎么吃哪块肉没对付，噎着嗓子眼的得噎嗝死了，也不是说书的恨他，他就得这么死。您琢磨琢磨，王文失踪了，老伴儿在耶格喽，这王文这叔这日子好过得了吗？每天是忧心忡忡，茶水不思，您把那水递到嘴边啊都不愿意喝一口，长吁短叹，这个气乃薄病之祖。同志们，您记住我这句话，为什么劝各位听书？不是为挣您这30块钱，嘎嘎一乐不得病，而且我们这东西高台教化，不教人学坏。您真的家里头有那孩子，有那个说实在的，现在不爱上学没关系，顶着听书呢，我保证不教坏。说听完我们这书出去拿刀劫人家，不能够。再一个，万一哪句您听着高兴，哈哈一乐，或者说哪段书您动了感情，真比看电视剧有意思。而且您回去看看书就不是瞎说，三国演义书店有卖，聊斋上网随便看，都得按本儿宣科，不能够给您胡说，斜着歪的没有，不生气对人身体最好，只要心里的一搁事儿， 半年的功夫，王老员外说句文言踹了啊。什么文言这是啊，这孩子就别来学来了，是吧？先生也没准词儿，您知道吗？这家里都没主事的人了，就剩书童这家生孩小王生了、啊、家里的还有好些其他的佃户农工嘛，大家伙起了这么一闹要分家产，嘿，这小王生在北京历练这半年没白历练，店房里什么人没有啊，而且竟跟衙门口打交道，说现代话有点法律意识。小王生舌战群儒，汤汤汤汤跟家里这么一说，你们不能分这家产，为什么？我们公子爷不是死了，我们家不是没人，他是丢了。王氏宗族的这些一听，长家里的这些长短工什么丢了的，丢了不就死了吧，您这字眼忒弄不明白了，丢了就是暂时的，找不着了，没有了，万一哪天回来您把人家分了，这怎么意思啊？那这么大家业谁守着？我守着，你守得住吗？咱来着看呢。小王生不含糊，跟着王文读书识字，有点文化，有点文墨水，再加上在北京历练这么半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呵，没有几年这个家业不但没有颓废，不但没有衰败，反而比原先更阔了，房子也都翻修了，地也又买了几十亩，家里的雇的人更多了，俨然做家的一个小员外郎，大伙儿也暗挑大指罢了。可是也有人脏心烂肺，背后戳着指头说王生，这是他们家人没回来，他这个还有其可原，倘若人家公子王文要是真回来了，这小王生这么大家业还还王文不还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难说，让人家琢磨他。人没钱的时候是一样，有钱就要变质，可以同甘苦，不能共富贵，这样的人大有啊，很多。那咱们说书就这么通俗易懂啊，深入要浅出。您说大伙儿琢磨这王生，王生知道不知道？知道，不原因我就给公子守着这家业，打我手里头不能让他完了。没想到忍辱负重得来的是什么？叫苦尽甘来。现在没想到好，早晨起来喜鹊登枝，就知道有好事儿；灯花报喜，就知道有贵人。巴巴一砸门，公子爷王文似从天而降回来了。王生能不高兴，能不激动？把以往的经过，自己受的这些个罪，受的这些个苦，跟王文这么一说，王文掉眼泪，难为你呀！现在您回来了，我为了表我这心，为了压他们的口舌，为了让他们不再说我，咱家现在多了没有？十了万，跟您说。完全我都还给您，您现在就是大富翁的财主。王文一听一揣手啊，十了万，我现在有百十来万。王文有钱，那打丫头手里给他挣扯了。富家翁，我您这么有钱呢，算我没说。嗯，那这家也是您的，您这回来就好了。我不问你别的，我问你个事儿。你还记得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带着你上一家串门，我就跟他下棋，当时是咱们山东青州的数得出去的大财主，不说首富吧，反正家里的趁浪，他姓赵，叫赵东楼。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您小时候他竟请您吃饭，带着我去，我跟他蹭好些回饭。对对对，这个赵东楼他回来没有？他回家没回家呀？没有。我还真是听人跟我说过那么一耳朵两耳朵，说他上北京的地方也不做买卖，这不都六七年没回来了，家里都也是，那家里的媳妇孩子也都不贤良，他那点家底抖楞都快差不多了。王文一听这个线索又断了，哎，得了， 那今儿咱什么话都甭说了，晚上你让厨子弄点菜，弄点酒。哎，我把我带这几个管家，你们也认识认识。从今往后，咱们也别主仆，就叔侄了，就说你是我的侄子。员外还你当，我还得外边找你这小婶儿去。你这婶儿，我多能找的，多的算一站。好吧，那我陪着您，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分开您了。咱家现在也有钱，手底下就都办了。今晚上咱喝酒，这个酒路愁长愁更愁。叔侄两个人说不完的话，六七年离别之情，乐一阵哭一阵，只聊了一个通宵，是抵足而眠。王文跟王生两个人重逢，那么在这个家里边住了有这么个月七成的，王文又坐不住了，跟王生商量，还得找去，那还找去，您歇歇再找不成，我非得找，多呢找着这大奶奶多呢算完，好吧，我陪着您找。这回家里人多了，出门更阔了，爷儿两个加上十几个人，全都背着高头大马，多带盘费钱，找，还是不离北京周边，早在这片，他在这认识的，哎，然后往远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在北边找，冬天的时候往南边去，一冲找找不着。叔不要麻烦，又找了这么三四年，这离开丫头失踪已然就十年的光景了，连王生都开始劝王文：“大爷，我的叔，别人劝您您不听，我劝着您，咱现在这叫什么？咱这叫财齐人不齐。”您怎么也得再续一位弦，不，别人劝我我不说，都是好意，唯独小生的你劝我，我得跟你说清楚了。我告诉你了，我媳妇是狐仙，你知道这情况，按理说只要是他不死，他应该给我来个信儿，这样才对，他一定有办法，但是十年光景渺无音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得把他找着不成。跟你这么说吧，这辈子找不着丫头，死不瞑目，而且我绝不再去。好嘞，有您这话就行，陪着您找。 王文的这份痴情令人动容，但是这样没有头绪漫无目的的寻找，最终能找到丫头吗？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丫头。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再一次出发，追梦的人们雄姿英发，满载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当年